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的第六天，七天假期里，我们安排在每天的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里为您安排十一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中，除了为大家介绍十一节日里京津冀3D 的演出、展览、游园和活动资讯、出行信息外，京津冀之声 FM 100.6还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假期中推出了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六期《金中都》。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中，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组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3D 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鲜鱼口胡同游。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2021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首届京潮精品朝阳礼物征选活动的结果在启动仪式上揭晓。本届文化旅游节将持续到10月底，潘家园旧货市场、郎园、798艺术区、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将作为分会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 文化旅游节期间，主办方将举办全国红色收藏展览、郎园国际创意文化节、798园游会、751国际设计节、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等多场活动，打造新消费场景，展现文旅融合成果。首届京潮精品朝阳礼物征选今年6月启动，最终有10件文创作品脱颖而出，包括景泰蓝水鱼、潘家园礼物、丹凤朝阳摆件、丹凤朝阳香气等项目，未来将有机会落地进入市场。 国庆假期，天津市广播电视各频道频率精心策划安排了一批精品节目栏目，电视方面，鱼龙百戏、直播天津卫、意愿现场等栏目将安排精品相声、戏曲赏析等特别节目。广播方面播出广播剧《马三立入党记》《觉悟》和系列微剧《我的名字叫中国》《曙光》，推出国庆七天乐答题更快乐党史新中国史专题节目。 今晚8点，天视文艺频道相声大会推出《辉煌百年路乐享新生活》新作品展演第二季，相声导师刘伟洲、王佩元、赵宇、李志邦推荐的10组青年相声演员为您带来精心打磨的10段优秀作品。 唐山皮影剧团将于10月6号、7号携《火焰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两部经典皮影戏在中华剧院演出。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门古老的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它融绘画、刻纸、说唱、戏曲于一体，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唐山皮影戏作为中国皮影艺术的主要流派，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国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和重要地位。本次来天津的演出中，观众将欣赏到《大灰狼》《鱼妈妈的爱》《灵鼠闹春》等皮影小剧。 日前，老崔疗愈作品背后的故事新书发布会暨从艺40年作品展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83件玉雕作品亮相展览。 作为北派玉雕的领军人物，崔其明的玉雕作品继承和代表了北派宫廷玉器的艺术风格，创作风格源于传统，又在传统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创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在展览现场，一件件玉雕作品展现出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与高超的技艺。展览中的不少作品还体现出文学、绘画、玉雕等艺术的交融。蛙声十里出山泉是齐白石91岁时为老舍画的一幅水墨画，以此为灵感，崔其明利用翡翠原料的点点绿色刻画顺水而下的蝌蚪，成片的绿色刻画成白肚绿背的青蛙，白色部分刻画两臂山涧，中间是湍湍急流，蛙声顺着山涧飘出了十里。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 体育题材电视剧《夺金》日前在央视8套开播，徐寅生、许少发、郭月华、梁歌亮、马文革、王俊、王涛、刘伟等30多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客串出演，成为这部剧最大的亮点。 《夺金》由张潜总导演，袁军、田勇联合执导，郑恺、张豆豆、夏星领衔主演。该剧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穷学生刘征光怀揣乒乓梦想进城打球，通过不懈努力打进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的故事。 为了解决专业上的问题，剧组特邀中国乒乓球名宿前国家队总教练许少发作为技术总顾问，前世锦赛冠军成员王俊作为技术指导，对主演们展开为期3个月的魔鬼训练。王俊指导对步伐、姿势、握拍、发球乃至精神面貌都有着十分严苛的训练要求，甚至还要求演员与运动员同吃同住同训练，力图还原运动员们的真实状态。 继2020年首届文旅融合畅游金门活动举办之后，天津图书馆与各区级公共图书馆再度携手联合举办第二届文旅融合畅游金门照片征集活动，用镜头为天津存档，作品要求取景地在天津，拍摄内容为反映天津当地特色的人文景观。作品征集至10月10号，读者可将投稿作品及作品简介上传至活动平台。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100年。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100.6 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6期《金中都》。 北京西南二环路一带埋藏着一座古代的城市，它不像后来的元代大都城还留有较长的土城垣残迹，也不像明清北京城还有砖墙，但它开创了北京正式成为首都之时。它的发现是北京考古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体现了考古学的魅力。这就是金代的中都。金朝是东北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女真原为辽国臣属，但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了。辽天庆年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金朝于1125年攻占了燕山府，也就是辽代的南京城，如今的北京市。24年后，海陵王完颜亮新仰慕汉人文化，在辽代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城，为此征用了民夫80万人，兵夫40万人。由于工期短促，奴役残酷，疫病频生，当时北京周边500里以内的医生全被征用了。竣工验收后，完颜亮下诏迁都，把辽陪都扶正为了金首都，并将这座新城盘命名为中都。清人说过，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关中，今则燕京而已。 北京成为首都后一直沿袭元明清三朝，至今已有800余年。金中都以街市繁华、结构华美、宫廷宏伟、院囿优雅著称，严亘阡陌，上接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可惜如此辉煌壮观的杰作仅存在62年，连70年产权的本都没捞回来，便被蒙古军队放火烧毁，在经数百年沧桑，早已片瓦无存。金章宗曾做过一首《建春宫》：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弟子家，36宫帘卷尽，东风无处不扬花。在城墙几无可寻的今天，这首诗成为脑补中都印象的宝贵资料。金中都既继承了唐幽州和辽南京旧的城市规划，又模仿了宋汴梁新的城市建制，仿巷结合的格局并存于一座城市之中，正是中国古代封建城市规划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特点。金中都不仅规模形制仿自汴京，甚至一部分建筑材料也从汴京劫掠而来，所以从建筑艺术的系统上看，北京现存的宫殿建筑清袭于明，明沿自元，元仿自金，金又搬自汴梁，汴梁则上承洛阳与长安，脉络相循，渊源有自，这就是北京特殊的历史意义之处。金人建中都是基建狂魔的效率，2年内就修起了长约19公里、底部宽24米的城墙，城墙之下有水涵洞，沿城修了城防设施马面，城外挖了66米宽的护城河，城内以道路连接皇城、宫城、兵营和坊。1990年的考古发现了2处金中都的夯土，一处是宫城的正南门、应天门，相当于故宫的午门；另一处是宫城的主殿大安殿，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两者间的区域为大安门。考古成果为金中都位置的锁定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据此撰写了《北京建都记》，立碑于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大安殿发掘几个月后，丰台区某建设工地4米深的地下，工人忽然发现一些排列整齐的石板和木桩，考古人员到现场后发现了水冲刷的痕迹。在古代，这样的建筑物叫水棺，就是穿过城墙之下供水进出的水道。金人建水棺充分发挥了工匠精神，木桩、衬石方、石板三者紧密相连，形成坚固的整体。水棺工程浩大，用了1800多根1米多长的柏木桩，至少530立方米的青色石料，至少2500个铁银锭榫，由此需要人工的数量也可想而知。它的底部建筑结构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棺遗址中体量最大的。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北宋的营造法式》中专有一章介绍水棺的做法。金中都水棺同其记载中卷菊水窗的规制一致，是研究古代排水设施的重要实例，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水利设施的成就和高超的大型建筑水平。水棺遗址现世后，在1990年首次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考古北京，京津冀之声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鲜鱼口胡同游。 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孙涛。今天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块说说胡同游的时间了哈，给大家请来了，目前先请来一位，过一会儿还有一位再加入，我们的旅行达人杨雪，现在先跟大家一块聊聊。来，大雪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大雪。 哎，我们小龙老师马上说话，那个大家喘气儿的功夫可能就来了啊。那个一开始我们先让大雪跟大家聊聊，今天还说胡同，今天要跟大家说哪儿啊，大雪？ 要跟大家说的还是前门一带的胡同。之前我们说过兴隆街，然后提过杨梅竹，然后这都是两条可能稍微有名气一点的。然后今天要说的是鲜鱼口，还有那一带的一些小胡同。 哦，鲜鱼口没有名气吗？ 鲜鱼口也有名气。它和大石栏差不多，但是比大石栏比下去了。但是相比较，好像比兴隆街和那个杨梅竹 也差一点嘛，是不是？ 现在基本上如果要是有团来的话，如果要到那一带，其实鲜鱼口还是主要的大家参观的一条街，和大石栏差不多。 你一般去鲜鱼口都玩什么？我先让你说说感受。 吃 哦，这个是你强项。鲜鱼口有什么可吃的？你先说说。 其实大家可能感觉，只要它是景点儿，其实有时候在景点吃东西可能特凑合， 对。 但是，真的就是我在那个鲜鱼口里边，因为有几次是朋友来，然后在那儿肯定嘛，就是有名的地儿，然后咱们进去试吃一下，我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是进去吃了之后，哎，觉得那个味道还挺正的。 真的吗？ 真的，就是那个卤煮 啊， 卤煮是一定要吃的。有人可能受不了那个吃内脏。 鲜鱼口那是天兴居是吧？ 我们去的叫什么来着？ 是不是天兴居？我记得那儿就有一个天兴居。 不是，他现在有好多家， 好多家。 对，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但是它真的是味道很正，而且 不是一个老字号，不是那种就是像什么便宜坊、全聚德这种， 不是 驰名中外的老商标、老牌子、中华老字号， 那不是对。然后就是有几家小店，然后就是味道还都挺正的，而且如果要外地的朋友来，然后带进去门脸啊，然后就还都挺，就是看起来都是不错的， 干干净净的。 对，然后像那个叫廊坊几条那边，就是大石栏那边，然后其实它有好多那种特小的胡同，里边有那种老字号，大家就是奔着那个，就是小时候就去吃，然后现在它还在那儿，都在那个小的里边吃那个卤煮啊，然后吃那炒肝，那个味道是绝了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北京当地孩子去吃，一般我们就比如说就是发小啊，然后约在那边，但是呢需要场面的，然后我们就约在那个鲜鱼口。 小心机。 对呀，人家来北京了嘛，那肯定是那个就是好看的全聚德然后但是其他的小吃，然后就也选就是这种就是里边你吃起来的那种环境要更好一些的地儿，然后就到那边。但是平时解馋味道绝的，那肯定还是去那种小地儿。 哎，大雪也是朋友遍全球，是不是经常有各种那个朋友来来找你啊？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外地的外国的朋友，你带他们去吃什么炒肝这些，他们真的吃得惯吗？卤煮啊， 豆汁儿， 真的可以吗？他们 豆汁儿，然后就是有还真的有的就是搞不清楚是什么的时候，会大口的尝第一口。然后呢，觉得味道怪怪之后，然后再给他讲解一下这里边具体是什么内容，可能有的人是对，比如说 内脏 这一类，然后比较排斥，然后就不吃了。然后有的人呢，然后就是还想试第二口，比如像豆汁儿那类的，我觉得豆汁儿可能得喝几次才真的是会上瘾但是就是一开始第一口、第二口真的就是挣扎着喝下去 哎，那什么炒肝什么这些。也没有特别上来就特喜欢的那种朋友，有吗？ 也有。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什么吃的，除非就是 就是这种，比如说尤其是有内脏这类的，它可能它有它独特那种味儿。 嗯， 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上来就喜欢吃的，比如像我，就如果别人要是介绍给我，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吃的，这种口味的吃的，我一般不拒绝。 哦。 嗯，吃的还也挺广泛的。 哎，对，和交友一样广泛，所以一般要是有外地朋友来鲜鱼口，你肯定会带他去一趟，是这个意思吗？ 啊、 就反正顺着大石烂，大石烂肯定得带人家去。 啊、对。 然后从大石烂那儿就不吃饭了，就在附近的那些什么鲜鱼口啊，什么那些边上的枝枝叉叉里边找地儿吃。 嗯，对。 嗯， 而且鲜鱼口那里边吧，除了。就这种传统小吃，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些西餐 哦， 但是不是在它，但不是在它的主要的那条路上，可能比如说得往旁边走一走， 嗯， 然后就是那儿有一个叫，叫上。上八餐厅， 你刚才的那个特别像一个刚学会中文的外国朋友，真的。 然后它是底下是酒店、 啊、 然后它的顶层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啊、 然后在那上面吃饭呢，正好可以看到前门楼、 啊、 嗯，然后就上面风景特别好，然后吃西餐的、 嗯、 味道也很正 哦。 嗯， 哎呀，也是不错的啊。哎，我 叫皇家驿站， 皇家驿站。 对对对对对 啊， 在皇家驿站的楼上。 哦，哎，我们这说话间，我们另一位旅行达人， 欢迎小龙老师。 小龙老师也已经 进来。大家好，大家好啊！ 哎， 那个， 你再不来，那个大雪就已经开始说英语了呀。 斯里瓦西语， 斯瓦西里语。 对，我就担心说这个，所以我狂奔。 哎，刚才我们已经大雪已经起了一个头了，聊鲜鱼口，鲜鱼口，嗯，大雪说里边的那个卤煮啊，什么那些北京小吃，味道非常正。特别好，小红老师，你反驳他一下。 不是一个这么漂亮的美女，再加上一个帅哥主持，你们聊得这么重口味吗？ 我们就喜欢吃这个 啊、哦。好吧，好吧，我、嗯、我那我就从鲜鱼口的鲜开始。 哦， 鲜字大家都会写吧？ 哦， 嗯， 首先肯定有鱼， 嗯， 有羊， 嗯 嗯， 对，所以呢，在鲜鱼口本身来讲，在我们的南城，它原来就是往宫里运送物资的这么一个通道。 哦。 所以 吃的，运 吃 的， 运吃的，对、 哦。 然后呢，咱们从东直门进的，主要是运于煤和柴火。 嗯， 对，所以它不一样。然后呢，这边来讲，它因为有这些相关的东西出来了以后，所以在那个城外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类似于现在的 shopping mall 的感觉一样，所以才会把那个"鲜"字体现出来、 哦。 也就刚才才有了你那些比较好玩的好吃的， 啊、 对，就可以。但是你会发觉。 他那个跟鲜我觉得可能那沾不上边儿，是不是？ 对对对对。但是那些我们能从原材料上能看到所谓的卤煮，基本上来讲全是原来满清明清的水作为祭祀用的下水， 嗯， 他做了一个二次的升级之后来加工成这样的一个，现在北京来讲一些名小吃们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你看到他没有、 嗯、 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腹居的这个汆白肉， 嗯， 那都是很标准的正儿八经的肉，但是你会看到就我们吃的一些卤煮啊、 嗯、 炒肝啊，像这些可能基本上来讲都是和我们那个内脏相关的。 嗯， 在健康问题提一下，少吃，嘌呤太高、 嗯、 尤其我们的这个大年龄的， 是不是、 啊、对对对， 到年龄了。哎，我就没有接这么快啊。就没这个没有反应过来，我以为你说那个人家年轻的女士少吃这些、 嗯、 要苗条身体，结果你一说到了年龄， 没有没有， 这纯属是一个巧合。 好了，小龙老师来了，大雪可以撤了。 巧合，因为主要说是这个，最近也发觉这可能变季以后，身边好多叔叔阿姨都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自己的嘌呤高。 嗯， 完了以后呢，胆固醇高， 嗯， 血脂高、 嗯、 就是这个我现在真正立到三高对他们的影响。他说天旋地转，地转的晕。 哦，那不就高血压吗？高血压 就是 什么样。 对呀，我说那什么原因，后来人医生说了以后，你吃这吃太多了，老北京就喜欢吃点这个，比如说稻香村的， 嗯， 他那些什么肺头啊、内脏啊， 哦， 好像 老北京可喜欢吃了， 可喜欢吃了。对，所以每次去完了以后，买什么呀？买点肺头，就这个。 哦 嗯、 当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了解到了，就是这是北京胡同啊或者老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他从小就好这口，所以呢，你不能空着手去。 嗯， 反过来，你买多了以后也不行，所以他老有这个东西里边以后。 这个日积月累多多少少可能身体上都会有了，所以我们从先上开始提到了、 嗯、 但是从我们的人文景观来看，鲜鱼口地区我们是打造中轴线线路当中，据说那边花了巨资才建的我们的小江南的感觉， 嗯， 对，里边小桥流水，尤其到我们的这个春季的时候，不知道大雪有没有看到过，我在那边还看到过类似于绿头鸭大天鹅的这种， 那边现在还有呢，有两只黑天鹅，特别恩爱的黑天鹅、 哎 哦哦、那是黑色吗？ 黑色的，我去看的时候、 哦、 然后就是一只还保护另外一只呢、 哦、 就是它被拦着，然后就是你要往那边靠近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那是公的还是母的、 啊、 反正它个头比较大、 啊、 我觉得是公的、 啊、 然后它就扑棱翅膀、 哦、 就你往那边然后它就扑棱，然后那只 就给你 撩你水，不然你过去， 然后那只就特别安逸的在里边，然后回头看一眼，然后外边那只就发怒。 你做了一个什么行为引起了人家这么大的恐慌？ 只是想给这二位然后拍一个对合张影。 哦哦哦 因为大雪他的朋友圈我们都能看到、 嗯、 是一种美的享受，美美的照片他拍完了以后，小视频拍完了以后就特别、嗯、 特别好，主要是人长得也美，是不是？ 对， 哎，说到重点了。 嗯， 哎，对对对，然后刚才还没说完，就是那个天鹅之外、 嗯、 然后那儿有好多的大的那种，是鲤鱼吗？它彩色的 锦鲤， 锦鲤， 大锦鲤，然后特别的好看、 嗯、 然后而且那儿还有一只就像鱼仙儿一样的 鱼仙儿， 就一般 鱼仙儿， 就一般那个鱼啊，大锦鲤、 啊、 它不是就是正常的那个尾巴吗、 啊、 然后那只鲤鱼的尾巴就特别长， 特别长， 就像巨型的大金鱼一样。 哦哦哦， 就是那种嗯，但是它不是鼓泡眼睛 啊，但是它后边那大尾巴是在的， 蝴蝶一样。 对，那天你们看到我那个朋友圈， 我看了看了， 然后就是它游的时候也特别美，就是它一游、 哦、美人鱼 啪啪， 哎，对，有点像美人鱼的大尾巴一样，就比较大，但它可能这个品种我不太确定，但是在北大我们那个校园里边确实是也能看到这样的，但是没有你说这个漂亮尾巴的， 特别的美，而且它自己单在一个池子里，它那那些小池、 哦、 单间 它那个池子是高低错落的，有点像九寨沟那样， 因为它美、 哦、 是吧、 哦、 对，给 它 带来了个 展示空间。 哦，这个在拐进来以后，从鲜鱼口走进来了以后，不有一个拐弯的位置吗？拐过弯来以后就是那条东西走向那条河上， 它那条 还是南北的， 它那条巷子好像叫长巷五条， 对， 然后就是在锦里边， 哦，锦里边， 对，得一直往里 走， 走 最里头那个位置， 对，然后那个天鹅是在最最里边，然后等就是大概在中间那个位置，然后是那个鲤鱼们， 嗯， 哦， 锦鲤们， 对，因为那个我给大雪我们俩去那点比较多，然后呢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 嗯， 它的优势在哪？那里边特别安静， 嗯， 就是真的不像奥森一样的那种人熙熙攘攘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大家去到那儿的人相对的他就少一些， 嗯， 可能原来你看边上那些平房了吗？ 嗯， 平房里边后来我听他们说，这些平房的就基本上来讲就是从小在生长那些老家在那里住的、 嗯、 就是外来的几乎很少，所以他们也会很友善的这个跟你聊聊天啊、 嗯、 有时候像夏天的时候搁一个躺椅，就是那种摇摇椅那种， 嗯， 有点像地主的那种摇摇椅 啊， 我们描述的不太准确，但是一般 明白， 看到老北京那种藤椅 啊， 就摇摇拿一个那种蒲扇 啊，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实际我也不知道它是扇扇子还是遮阴的那么一个扇子， 嗯， 还是轰蚊子的，反正就是总有这样的人在这里待着，你去了以后就想给他拍个照片， 哦， 马上你的感觉出来，哎，这就是生活呀，我在想我们等退休了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哦、 嗯、 哦， 对对对， 好，明白了啊，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今天聊聊鲜鱼口。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请来小龙老师和大学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新语口哈。二位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雪。 嗯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龙老师。 嗯，哎，刚才我们一说豆汁儿，好多朋友说又来了互动啊，说那豆汁儿好东西啊，喝着特别的过瘾。嗯，说过去我们老北京主食就是豆汁儿、窝头、咸菜。是配着的、 啊啊、现在就是喝豆汁儿，这也是标配啊， 是标配。但是我觉得现在要喝的话是不是算一个高消费啊？ 高消费很贵吗？ 豆汁儿，咱们鲜鱼口那个瓷器口那豆汁儿大概是在3块钱一碗，然后我每 三块钱一碗还高消费。小王老师、 哎、是不是就是 你想干嘛？ 我的意思是我住的北边，如果我要去那个瓷器口喝那豆汁儿的话呢， 您就不能在北边找一个吗？ 没有， 北边没有 正宗喝的，我每次到那儿最少喝三碗、哦、 必须得跑到瓷器口、 哎、 对， 这口味还挺刁钻哈。 啊，瓷器口哪儿？锦芳是吗？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天坛北门。 天坛北门就是瓷器口豆汁店、 哦、 对，它是总店、 哦、 所以还比较 OK 一些。然后喝完了以后去一趟天坛公园遛个弯跑个步，然后就回来了。 老年人生活、 没有，就上午很美，就感觉很惬意。我觉得这是应该这样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除了这块喝的豆汁以后，我们去鼓楼那炒肝。 嗯， 对，然后也是比较 鼓楼脚底下那炒肝店。 对对对，哎呀，我看 姚记是吗？ 对，姚记是的， 是 的、啊、对，北京人讲话就是说完了以后就是有马上有画面感，鼓楼脚底下你绝对能找得着。 哦， 嗯，对 对， 绝对找不着， 绝对找得着， 绝对找得着。 对， 嗯， 我们有的时候在胡同当中也给孩子们来做这种互动啊。 嗯， 我们对于这个非在北京生活的、没有在北京居住过的，但是听说过炒肝没吃过的，我们经常会做一个调研。哎、那你没吃过这个炒肝，你认为炒肝里边都有什么料？ 都有什么？ 我们同学们。 大学，你先回答一下。你作为一个老北京， 老北京，对 啊， 对对对， 你回答一下。 啊， 还有什么？ 肝，然后有肠。 嗯。 大肠、小肠， 哦， 小肠 还有什么肠？ 然后还有肺头， 还有什么 蒜？ 还有什么？ 没有肺头吧？ 有吧？有。 我怎么觉得你咱俩吃的是一个地儿吗？ 有。 是不是一个地儿都应该有？ 应该没有肺头啊，里边有肺头吗？ 有。 有。 咱确认是炒肝，不是卤煮。 有。 哦，好吧，那下次你再带我吃一次，我去姚记真没。发觉有， 行，去前门， 那 咱仨去吃。 我再问大雪一个，这个算是家事题，炒肝的这个啊 啊，来吧， 那个肝是什么时候放的？ 嗯， 就是 肯定最后 吃货， 为什么是最后呢？ 嗯， 因为他要先放进去，他就老了，对吗？一下怂下来了。 嗯，倒不是。 哦，不是先放的吗？ 是后放，但是不是因为老了？ 那就是怕它那个，血水坏了汤。 不对，都不对，是因为这样。我给你讲一下啊，因为肝是最贵的，就是在你这一碗里头所有的东西，肝的单价是最高的 啊、 所以每个去吃炒肝的人都会跟老板说多来点肝。就是你想要那个最贵的东西多加一点嘛、 啊、 对吧、 哦、 多加点肝、如果你一开始盛炒肝就把肝盛在里头的话，它就淹没在底下就看不见、它总会觉得少。 对， 所以卖炒肝的朋友是最后他们叫点肝，就是点几块肝都盛完了这一碗啊、这几块肝给你点在上面，你是看得见的，他就会觉得多，就给你点几块肝，所以肝是最后的，最后盛。 哦， 做的时候都是在一块的 啊，这是生意经， 哎， 是快勺经，对吧？ 哎， 大锅出的是一样的呀，但你不说，人家可能就给你快一勺，就是这个样子的。 哎，所以卖炒肝的讲究就是最后给你点这两块肝。点在上面，让你看，你贵的东西有啊。 大雪，你觉得肝好吃还是肠好吃啊？ 我喜欢吃肠。 我也是， 但是肝贵啊。 但是那个肝也分，有的地儿它那个肝特嫩就特香， 嗯， 有的地儿肝硬，而且它那个味道不正。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鼓楼脚底下那家，每次去我带很多朋友去了以后，他说我终于吃到正宗的。 是吗？ 对，其他吃完了以后，在某小吃店他们也吃了以后，他说我的天哪，那炒肝根本就嚼不动， 哦， 像钢板一样，他就把它给煎出来， 哦， 就直接丢掉了。 这个食品最重要的是勾芡的部分。 哦。 嗯， 就是这个勾这个芡是最讲究技术的。嗯， 对， 原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然他现在我不知道他还干不干了，是炒肝罩的传人。 哇， 第几代我记不住了。 嗯， 他原来给我专门讲过这些，现在好像不干这个了，因为太辛苦，然后每天他说三四点就得起来，然后而且还是力气活，非常难。而且你做不好，家里边的老家还说你这个咱家手艺都毁在你这的，压力颇大。 啊，就我去过一个那个，就是前门那边，就是刚才说的在小胡同那种， 嗯， 叫廊坊几条里边有一个，开了好多好多年了，然后那边有一片那小房子没有拆，没有翻新的， 嗯， 然后他那是一个小二楼，然后你去那儿吧，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主要是炒肝儿， 哦， 然后你进去，而且有好多名人去过， 哦， 就那个小店，你看就边边角角有地儿都黑了， 嗯， 然后但是你坐进去那儿挂着和名人的合照，然后他从那个小楼梯，还木头那种小楼梯，哒哒哒上去，然后呢点一份炒肝，点一个灌肠上去，说没灌肠了，今儿给你炸点别的行吗？ 哦，炸点别的， 就是， 炸个鸡柳给你试试配着。 这有也有可能， 我老给你炸一个老北京美式炸鸡。 然后反正特逗那老板，然后就你进去一切都很随意， 嗯， 然后就是有什么没什么，当天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嗯， 但是他在那儿一边跟你就是吃一边聊， 嗯， 然后包括进来有座没座他都帮你调，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到那儿不仅吃的是那味儿，更是那个氛围， 嗯， 对，一看就北京孩子开的店， 对， 对吧，受老家的影响，像大雪这么一描述，这个店虽然我没去过，有机会咱刷店去吧，大家去看看。对，因为实话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每次节目当中倡导大家真正的走进胡同，因为胡同本身来讲就是北京的这种居民的生活方式，它是他生活的一个篇章，他的这个饮食起居都和这个胡同相关的。 嗯， 那对于我们外省的一些朋友来讲，他们可能啊，这怎么能吃呢？这怎么怎么样，各种反定的意见来讲，有的时候我给他们聊，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去湖南去吃臭豆腐一样，到了天津去吃那个 麻花吗？ 麻花， 天津，哦， 对，天津还有他那个 煎饼是吗？ 不是，他那个 狗不理包子 也不是，他油饼里边搁一鸡蛋炸着吃。 哦， 那叫啥？ 我吃，我知道 那是什么， 没吃过吧？我每次去就那个天津那个朋友就带我去吃，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炸果子， 我记不住了，但是我知道这个。 对，我也忘了叫啥了。我们在线有天津的朋友可以后台给我们留个言。 他们的油条也跟咱们不一样。 对， 咱们的油条就是你不讲究，它每一根都是特别直，一定要特别硬的那种。 对， 咱们的就是稍微软一点也没事儿。他们一定要炸的特别硬，而且特别长，就是那种 感觉不一样的。 对对对。 是，反正他带我去的时候，我觉得 大学你不要笑， 对，我觉得这好吃得了吗？后来以后他没有，后来我以为他炸了一个油饼，就咱北京的油饼一样，我觉得还已经 OK 了。以后他说没有，然后那哥们儿就自己兜里带一个鸡蛋， 对对，他们都是自己带鸡蛋， 他给磕到那里头，然后放锅里炸完以后，说可以了，你就可以拿着吃了。 真没吃过这个， 对，我发觉那个鸡蛋不能像那糖心鸡蛋一样，但是真的在油饼里很好吃。 天津，咱们也可以找一天一块去，都 可 以啊。咱们说回， 好饿， 说回鲜鱼口，说回鲜鱼口。刚才说了有好多老北京的小吃， 嗯， 我觉得大雪说那个，天鹅呀，什么锦鲤 啊， 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对， 这个在一般的胡同里真的是非常难见到， 非常 是不是也只有这个胡同有这样的设施了？ 是的，这个。整个从北京城市规划当中里边以后，他们在规划的项目当中把这个鲜鱼口打造了这个 我的 小江南， 对、 啊、 我的这个用词可能不太精准，就是小江南一样、 嗯、 确实是反映出来了以后，就是这种全新的一种城市的精神面貌， 嗯， 然后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咱们在北京，我们都知道北京的胡同四通八达，正南正北直的，稍微偶尔有点小拐弯，但是呢、 嗯、 你从这个胡同能穿到那个胡同去，它和别的城市的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模式当中里边以后，我们肯定有我们自己的基因或自己的这种内容吧。然后在这个里边，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顺着我们这个节奏到里边去看看，然后真正看看像大雪说的这个除了这个大天鹅以外以后、 嗯、 但我觉得应该也算外来品种，除了这个 肯定的 还要留意我们身边，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那边是走进胡同大概进去之后看到那条河了以后， 嗯， 你要右手是那条石台阶往前走，大概走到200米的位置以后，马上就要冲向南拐了，一个直角90度的直角拐过去。真正留意的话，你会发觉那个石头，原来石头的石碾子和石磨盘， 嗯， 老的物件做的一个景观，在这个景观的旁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原来北京一看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广亮门。 嗯， 对，胡同里边我们大家都有如意门，有广亮门，是吧？那我们从我们整个就是民居规格来讲，一看里边以后，它这边就是和其他的这种南城再往走一点的那种小如意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大雪提到的前门大街那边相对少，如意门多，但是在广亮门那边有。我们那次去的时候，正好是那个广亮门的这个门户人家正在做复建， 嗯， 不知道是政府的行为还是这个本身居民的一些行为，老人家就是白胡子老爷爷，我现在想了想就真的给那个动画片的那白胡子老爷爷一样，那胡须那个白就是真的还很长， 嗯， 像个老神仙， 对，就像老神仙，但是他穿的应该是咱们现代的这种汗衫儿、 哦， 对，这种衣服不是那种穿大袍我得拜一拜了，我觉得真遇到神仙一样、 嗯、 然后他就在指挥那些工人， 嗯， 你们这个墙在瓦和瓦之间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角度，就是大概是这个压到这个里边有才那个花纹才能出来， 嗯， 后来我们就给老爷子聊一聊，以后我说现在工人干活也就这样，您这样他们开心能高兴吗？ 嗯， 他说不是，这些工人师傅真正给你老爷子来学， 嗯， 他教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就是我们等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发觉他建的那个院墙和那个门真的非常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是根据我们的导演你们再去了以后看一看那个广亮大门是不是还 OK。 嗯， 然后呢，因为为什么提到广亮门呢，广亮门当中里边以后他那个台阶上去以后是有一个空档的位置，比如赶上下雨的时候你可以到那儿避避雨， 嗯， 然后呢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坐在那个他们那个台阶上，然后呢这就是大户人家嘛，来了以后主人没开门之前不能让你在门口站着，让你小憩一下在那里边、 嗯、 有门房， 嗯， 对，所以你看像这样的话呢就能感受出来在整个鲜鱼口的这种市井文化当中，它并不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始讲到的都是一些老孔大众， 嗯， 然后他们在这里边是不对的，肯定还是有一些我们现在来讲称之为这个甭管是富还是豪吧， 嗯， 他肯定根据他的这种生活起居习惯反而把这个相应的这个住宅建的相对比较 OK 一些。刚才孙涛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胡同里边以后和水系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城市规划当中特意打造了一个人文的水系，就和我们的鸟巢一样的、 嗯、 这个是有待考证，我们也不太确定历史上这个明清时期是不是有这个，但是那边有一条河是对的，这个河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筒子河， 嗯， 它是在整个正阳门前边有一个瓮城，瓮城前面是有一条河的，这条河和这条水系是不是有关系，我们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不到， 嗯， 就是因为当时留下来的影像资料里边更多的看到的是这个瓮城和筒子楼， 嗯 嗯， 对，主要是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剑门楼附近当中里边这条河和桥还是有的，现在呢就变成大平场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正阳门前的那条路大马路，然后呢直接通过去，我记得是几路公交车从那儿过， 嗯， 然后但是那条原来就是河的位置，那反过来再到咱们鲜鱼口走的话呢路径大概差不多也接近有 一公里的样子， 嗯， 一千米吧，差不多。那在这个里边以后，它的周边多少肯定会有水系，那它是不是在中轴线的规划当中有这么一条，这个能唤起，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记忆当中一条水系？我觉得是有一点这样缘由的。反过来再就是说，北京的城市当中，因为除了我们的正常的这种，什刹海地区当中的河流以后呢，真正到这边是没有的，是很少的。但是呢，我们反过来再看，在居民家里头，然后尤其这种大的四合院、三进院、四进院的格局当中，你会发觉里边肯定有鱼缸。 嗯， 对，鱼缸全是有的是石头的，有的是那种瓦的大鱼缸，里边放点睡莲， 嗯， 然后里边也有金鱼。但这个金鱼就和大雪刚才讲的那个 锦鲤， 北京的金鱼和你说的那个锦鲤， 嗯， 是不一样的。 嗯 嗯，北京的金鱼， 大眼泡的。 也不是大眼泡鱼，它比大眼泡稍微小 点。大眼泡是一个品种， 对， 嗯， 比它小点。 不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金鱼都是大眼泡。 哦， 它不是，你说是大眼泡，对，就是一个品种。它不是这样，但是好像是双眼皮儿，还有眼线啊，对，然后也对，也很细。它就游得很慢，然后呢，有水草在缸里头就有。我有时去这个四合院里还看，赶上下雨的时候， 嗯， 哎，我说这鱼会不会跳出来跑了呀？ 嗯， 后来主人说没有，他就这样，我们下雨也不管他， 嗯， 他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安详的这种活着。然后呢，我说到冬天，他说冬天有时候搬到屋里头去， 啊，对 对， 有大木盆， 对，大木盆。但是北京的金鱼，后来我听他们说，冬天如果根据我们刚才节目之前讲到的，也是一个小小趣闻吧，没有暖气的烧炉子嘛， 嗯， 那晚上肯定要把炉子封好了， 嗯， 对，不能老烧着，也没钱呀，对吧？所以在这个里边以后。室内的温度可能到零下， 嗯，啊，真的吗？屋里 封上火了以后，可能到零下，就客厅嘛， 啊，那么冷， 它不是在卧室里头， 啊， 是很冷的，能结冰啊，肯定到零下了。 哎， 但是呢，你就会发觉这个鱼冻在这个上头了，就 真的吗？然后第二天又复活， 第二年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水化了以后，这鱼还活着， 真的吗？小龙老师， 真的，真的， 小老师，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神话，这是鱼仙，是不是？冷冻自己一年，然后第二年又复活， 是的，我觉得 人类梦想，这都是 对，这个就是胡同里孩子们有比较傻呆的这种好玩的游戏。 啊， 当时我们还觉得，哎，他这样能不能活？又不能给他炉子上烤一烤， 我觉得不能活， 他是可以活的， 真的吗？小老师。我持质疑态度，也不是速冻饺子呀，是不是？ 冻的，但是这个鱼，我不知道我们在线的朋友们谁家养。比如说，如果确实是 冻一冬天，第二年春天复活， 对，它还活了。 有的小朋友就要去做实验了。 哦，也有你家，比如说你家布子，可能他会这么去做吗？ 把小鱼给先冻冰箱， 真的吗？我就听起来觉得不是很科学，小老师。 但是我们确实是。 真的真的是这样， 真的真的是这样。 好的， 我说一下为什么说的这块，就是小的时候吧，我们前院那个，现在来讲也是一个人家大老板了哈， 嗯， 就是他比较淘气，他喜欢那鱼，后来呢就是藏来藏去藏哪就忘了， 嗯， 忘了以后呢，就是他冻在那个上头了，冻在上头里边以后呢，就当时可能是已经结成冰，他就在那个冰是晃，是不能动的，肯定冻瓷实了。但是呢，就是说，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把它给放回来了以后，到春天的时候，冰不就化了吗？或者是屋里的温度再回升以后， 嗯， 因为胡同里边的那个客厅那个里边是很少龙火的，基本上卧室可能会有， 嗯， 住的房间里边有，那块没有龙火的时候，它就容易冻，然后温度上来以后就化了，化了以后说，哎，那条鱼又活了，这个确实我见过， 啊，真的呀， 对，所以我 觉得太神奇了， 就你说那大眼泡子鱼肯定活不了，它不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品种，对吧？它的抗病抗灾能，我回头带你去看看吧。就是我跟你说的，眼泡稍微小一号，然后呢， 金鱼品种有好多种。大雪说那是一种，还有好多那个叫什么罗汉头，还有什么各种各样 的， 特别多。 但是我在小时候，我觉得金鱼就一种，它就是大眼泡、大尾巴，那叫金鱼，其他的就不叫金鱼。 不，那只是一个品种， 一个品种 、哦，一个品种。我小时候养过好多品种，颜色也不一样，但是那个鱼都特别傻，那鱼就是你不能喂多了。 是的， 就 是 它会一直吃，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的， 对吧？因为这已经就是人工驯化的品种吧，它已经 丧失了自己捕食的能力，就是你喂什么吃什么，喂多少吃多少，所以好多人养鱼最后都是撑死的。 就北京老话讲的，鱼是撑死的。 嗯， 对。然后呢，相对来讲，就是喂的多了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对， 我们还是以这个鲜鱼这块这个期间来聊一些趣闻。 嗯 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能确实能干到胡同里边，除了这些里边，还有一些本身胡同本身特有的这种色彩。 嗯， 这个色彩可能我们现在见的比较多的，尤其到了这个十一前后，然后呢，比如说这边再给我们的在线听众小朋友们再做一个小的趣闻吧。 嗯 嗯，你看，尤其像我们从现在看赶上国庆前后的时候，或者是大节的时候里边，以后我们都会看到北京有好多串红， 嗯， 鸡冠子花， 嗯， 这个在胡同里边特别多见。 我记得那串红的芯儿还能吃呢， 能甜的， 是的、 啊。 我们小的时候没 缩了， 全给拔了， 对对对， 芯儿给揪了，缩一下，哎呀，好甜。我那天。 那天咱俩说过这事儿， 对对对对、说过这事儿。现在孩子们真的，他不这样玩了。那天我确实看到两个北京孩子，他教另外一个孩子就说：“你知道这个能吃吗？”另外一个孩子说：“怎么可能？这怎么能吃啊？”后来他就拔下来。 那俩孩子是不是我和江猫？我觉得是那天去警察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俩看见串红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个，我说这个芯儿能吃 啊。” 然后他说的：“不会吧？”然后我说：“小时候我们把这全拔了吃了。” 对。 然后呢？然后孩子就因为这事儿离家出走了。是不是？ 哎，那是一个太长 的故事。对，他们家猫猫也是特别好， 嗯， 然后也是我们的这个每次活动的一个小讲解员，志愿的也特别 OK 的一个。 嗯， 现在青春期吧，应该算是，我觉得。但是你们家孩子青春期有点早，这刚五年级就青春期。 哦、现在小朋友都这么早， 都早， 就五六年级、 就开始叛逆了。 对，是老师还是老师提示我们的呢、嗯？说现在孩子青春期都早，他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嗯、 你们一定要观察是不是青春期 哦 这种现象。现在他们都已经有正常的这个课程了。 哦，哎呀，这真是 棒。所以这年龄段可能整体都是往前提了。 哎， 我觉得还是把他带出来，带到胡同里边以后， 对， 去感受感受，他就没有那么暴躁了， 多消耗消耗他的精力， 对， 是不是？ 对，那个鲜鱼烤、 啊， 然后有一个大戏院， 嗯， 天乐园 啊， 对， 那个，我觉得就是其实小孩去特别好， 对，那个大广场那个位置是吧？ 不是那个大广场，是就在鲜鱼烤，就一进去，然后这边不是。那个鲜鱼口的北边是便衣坊、 对， 南边那个楼，然后一开始我以为是卖丝绸绸缎的那个店呢、 很像， 不是，它就是天乐园天乐园大戏楼， 嗯， 它就是那个的原址， 嗯， 然后梅兰芳就是在那儿火的， 嗯， 然后就是那里边，然后那天我特好奇，我进去看， 哦， 然后里边有各种头面，然后有什么贝奇， 嗯， 然后有各种展览，然后包括以前他们用的那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是一个小的博物馆， 小的博物馆了， 而且里边现在还有就是戏， 嗯， 还有戏，还有一些演出， 就是大家还能看 演出，我特别想去看那个就是京剧，因为一开始就是大家看京剧可能。去湖广会馆， 对，湖广会馆、传达戏院， 然后就是 梅兰芳， 就 这些地方， 很少有人注意那儿。 嗯、 然后那儿的店员都说以前吧，这楼特别明显，后来然后好像是翻新还是怎么着，就外边弄得很现代化。 哦、 而且是好像是个外国人穿着那个戏服，大家就以为里边是卖绸缎的。 哦、 然后，而且他现在上面那个牌匾就是也很小，他、好像有规定、然后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里边是干嘛的。 嗯、 真正走进去的人 以为瑞福祥呢。 以为卖衣服卖料子呢、 啊、 然后进去，然后它里边有戏楼、 啊、 然后有班子、啊、然后就是而且它里边还底下有一个特别大的场地，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就是拍艺术照 哦 哦， 有现代范儿的，然后也有传统范儿的，你可以自己选、 啊、 我那天是了解了一个透彻、 啊、 然后它那儿还有就是各种套餐，然后带小朋友去可以 还能吃东西， 哎，能不能吃、啊？ 你的套餐是照相套餐是吧？ 啊，对对对， 啊、 拍照套餐，而且是你可以在那儿看戏， 啊 啊， 看戏，然后 照相 照， 去上那个后台去看人家怎么化妆， 哦，感受 然后就是根据你那个就是不一样，你还进去能画个脸儿， 嗯， 然后就是在那儿，然后你当然了，你花更多的钱，然后还可以就是在拍照。 哦， 嗯，然后里边很丰富，很好玩的一个地儿。 哦，哎， 看这个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个 特点了哈， 这个不错啊。咱当然，咱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二位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挺精彩。哎，行，今天我觉得鲜鱼口给大家介绍的不错，这个也是